始终云牵让它永远。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11点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日转身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你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如果我承认喝了一些酒不够清醒，你是不是可以原谅呢？在来的路上，我把这些日子久违的一些夜歌一句一句的去听。今夜我想把其中让我感动，让我陷入回忆，让我哭泣的歌曲和你分享，你会拒绝吗？我固执地认为你不会，因为我们好久都没有见面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其实我固执的原因还在于我的执着。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在听我说，一定是你需要我。来听今夜的第一首夜歌，它就叫深情款款。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Given you my heart. I love you, and you alone were meant for me. Please give your loving heart to me, and say we'll never ever part. I think of you.Sentimental reason 15块钱，我是送外卖的。我们店有米线，有炒菜，有米饭，有面，还有晚上有烧烤。我们一般到两点半，晚上干活不累，我们就是跑跑腿呗，也不干啥太费力的活。我挺想家里人的，我想听。好多人的歌我都想听，好多的人的歌都想。

你在这座城的哪里看雨，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人陪着你，又下雨了，你最喜欢的天气，收音机正播放着伤心的歌曲，你在这座城的哪里看雨，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人陪着你，又下雨了，你最喜欢的天气，远处的雷声有没有下到胆小的你，你的伞里，现在你是不是也在某处看着雨，还是已经搬离这座多雨的 city， 今后我就不再遇见出门，伞就不会湿了，也不会想起你，也不会想起你。 这是李心洁的《又下雨了》。又下雨了？没有。你我在歌声中心照不宣，可有时候欲望会不知不觉将有的行为改变，于是我们在现实和理想中反复挣扎，最后还是会偷偷去寻找自由的晚风，可结果却有可能让一个人心碎。好，稍微休息片刻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有人陪着你，又下雨了，你最喜欢的天气，远处的雷声有没有吓到胆小的你，那么多个雨季已经过去，我的心还多在你的伞，心还躲在你的伞里，现在你是不是也在某处看着雨，还是已经搬离这座多雨的 city， 今后我就不再遇见出门，伞就不会湿了，也不会想起你，也不会想起你。 Thank you.

我想心是不会碎的，除非连梦都没有了。常常会在凌晨醒来，会感觉很失望，觉得许多事情自己左右不了，有心无力，甚至会产生一种恐惧，于是又强迫自己睡去。回到梦中才发现春天来了，要不然花怎么开了呢？来听下面这首夜歌。 深秋山顶风微凉，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，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一段日光落在手心三寸长。你说很灿烂，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，像太阳。等到时间末日，你再将那个愿望一起握紧不放。 我喜欢夜，因为它很静。每次的夜里可以去想一个人，可是人已经走了，所以现在夜更静。我期待着下一个人，

Valentine's I never knew. The Friday night charades of you were spent on one more beautiful. At 17 I learned to choose. Those of us with ravaged faces, lacking in the social graces, desperately they deserve. And the rich relation, hometown queen, marries into what she needs with a guarantee of company and haven for the elderly. 岁，而你的十七岁呢？回想我们的十七岁，似乎充满了很多的倔强，甚至是绝望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坚强地保护着自己，不让现实彻底的摧毁。可你是知道的，有时候人会非常渴望别人理解自己，总会寻找许多理由来安慰自己。三年前我发现我的生活有一些改变，可直到今天我依然坚持着。我只能相信你，这是我送给你的一首夜歌。 我知道他跟你还有联系，也知道你对他还是怜惜。 还不死心，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。 我知道你还断不了关系，更知道大海落幕的怀疑，让人卷入梦境，看似真，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？我只能相信你，胜过相信自己，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。总沉迷，让我哭天喊地找不到你。我只能相信你，胜过相信自己，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。装作不知情，装作不顾及，装作这一切你都不是故意。 家的钥匙， 一飞到江洛，又换了个城市，人海汹涌，我被吞噬。你说要我更懂事，这话多像一个字。如果这就是你爱着我的方式，宁愿让你就一走了。 之前我听见还有人在抱怨，埋怨是没有用的，你只能一步步地向前走，每一天都是现实的。唯一可以让你幻想的是音乐，是夜歌，比如这支午夜晚安。它不是用来带的，它是你用来抱它的。哎，温柔一点，说一声晚安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爱你爱到了极致，对自己要诚实。